大家就剛才因為那個軟件的問題呢，那就要遲了一陣，那就先可以處理到這個技術問題。那今日的三不管呢就遲了十分鐘先開始，那大家看不看到個畫面呢，那可以留言啦。咁啊，琴日咧就連續兩日都係呢個催淚彈放題。咁星期六咧，我哋就有一個網聚，咁就喺觀塘呢度進行。咁啊，晏晝咧就兩點鐘我落去睇下嗰、那個，因為經過出邊嘅海濱道啦，咁就人就相當之多嘅。咁咧就亦都個氣氛係平和啦。咁但係好快就已經見到咧，就係、是、催淚彈放題。咁就一路咧就由牛頭角，即、就、係、是、由呢個九龍灣嘅低碳天地咧，即係 Mega Box 附近咧，一路殺到過嚟，咁啊結果咧就我哋呢個網聚都要疏散，咁因為咧就速龍啊、鎮部警察就重裝甲嘅鎮部警察就推進到我哋樓下，咁就亦都 set 咗啲路障喺度，咁後邊紅桃道嗰邊就另外一批鎮部警察咁樣就包夾呢個示威者，咁啊所以好多聽眾都當日就。在這個的港鐵因為停駛觀塘線所以就來不到，那也都有一些人怕擔心那個就是催淚彈射到上來，那所以提早離開。那我們宣布了這個網聚活動的時候，其實是有170多人報了名，因為我們有60個名額，那所以呢就當日有很多人是來不到的，亦都因為是他們是 waiting list， 咁我商量之後呢就同阿卡文商量之後就決定呢，就係今個星期六同樣時間3點到6點呢就會再舉行另外一場嘅呢個網聚，就係講論持久戰，題目都係咁，就係比上一次喺呢個嘅 apps 報咗名而攞話係 waiting list 嘅朋友嚟出席嘅，咁就冇得再報名㗎啦，今次係比上一次報咗名是 waiting list 的朋友特別加開一場，就是這個容祖兒這樣的演唱會，講一笑而已。大家到時如果你不得的話調回轉，你是 waiting list， 你不得的你就可以就寫一個 email， 發個電郵給我們 kowloonsingjai@gmail.com， 那呢就在那裡你可以告訴我們你不來，那我們就可以呢就如果再有一些空位的話，我們可以到明日或者後日就可以再俾其他嘅人一路即係替補上去。咁希望咧就大家而家呢個時間，我相信好多人嘅心情都係麻麻地啦。咁亦都特別係經過星期六、星期日嘅，特別係星期日喺荃灣係有史以嚟最暴力嘅，其實。咁所以咧就大家亦都可以咧就有機會圍下爐咧，取下暖咧。就大家即係唔好對自己太過嚴苛，好似覺得喺運動裏面就唔應該圍爐取暖咁，其實取暖係好緊要嘅，特別係面對一個即係好艱難嘅時間，無論係心理上、精神上，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係喺示威前線嘅，即係體力上等等都係陷於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嘅情況底下。咁今日嘅題目呢，就首先我上半段會講一講，就係呢個智慧燈柱嘅問題同埋港鐵嘅問題先嘅。咁星期六嘅遊行裏面呢，就喺示威者去到呢個嘅常照道，咁九龍灣嗰度呢就將一個智慧燈柱呢就掹咗落嚟，咁呢然後呢就去將個燈柱裏面嘅零件啊，咁呢就拍攝低咁樣，咁結果呢就發現呢其中一個嘅裏面燈柱嘅設施，咁好多人唔知道智慧燈柱係乜嘢，咁呢個係三年前呢個政府嘅資訊科技，即係創新科技局提出，由資訊科技創新科技統籌處去招標嘅一個項目，就係喺觀塘嘅海濱道一路咧，即係沿住呢個海旁去到呢個嘅九龍灣，咁咧就設置一啲新嘅燈柱。咁佢嘅功能最主要係咩咧？就係、是、據說就係一個發展一個叫做所謂智能城市 （smart city）。咁就提供一啲嘅數據管理啦，包括係行車嘅數量啊、車速啊，有冇傾到呢個廢料啊，喺黑點嗰度空氣嘅質素啦，咁就另外係一啲嘅作為5G 嘅一個基站嘅發射站嘅一個空預留嘅空位，咁佢有一條柱裏面呢就好似劏房咁嘅，就間開5間房咁樣，咁個頂呢就係一個我哋叫全景式360度嘅一個嘅攝影鏡頭， 咁嗱，實際上咧，嗰個智慧燈柱嘅組成咧係有三部分嘅。咁第一部分咧就係我哋叫做鏡頭啦。咁咧就係肯定呢個係一個叫做 high definition， 係高解像度嘅攝影鏡頭嚟嘅。大家千祈唔好俾政府誤導。我有冇內幕消息都好，我可以肯定呢個係絕對係高解像度嘅攝影鏡頭。冇可能到今時今日招標咁嘅價錢去裝一個720係咪480咁嘅鏡頭㗎，冇可能。第二就係個影像處理器啦。影像處理器係咩呢？就係呢啲全景嘅高解像度鏡頭影到嗰啲影像之後，佢會傳送去一個軟件嗰度。而呢個軟件呢究竟有咩功能呢？其實係之後由政府去決定嘅。即係話而家政府拍心口由創新科技統籌處官員所講嘅不存在人面識別呢，係講緊呢一刻呢一個 moment。 而呢個影像處理器嘅方式嘅功能係軟件功能嚟嘅，其實可以係步姿識別，可以係耳仔識別等等，都可以喺之後外掛上去嘅，加上去嘅功能。呢個第二影像處理。第三就係無線信號。無線信號就係所謂嘅藍牙定位同埋藍牙追蹤掃描嘅裝置啦。嗱，呢係三部分，三部分都係嚴重侵犯私隱嘅，其實。咁喺七月嗰陣時候，因為受到公眾質疑，咁呢個有關部門嘅官員就話我哋停咗幾個功能。第一就係用所謂低解像度去拍攝嗰啲車，第二就是停咗用藍牙去追蹤車速嘅功能。咁另外就係話嗰啲嘅傾倒非法傾倒廢料，用鏡頭監控非法傾倒廢料嘅功能。嗱，呢個呢係講緊唔係個智慧燈柱不具備呢啲功能。大家記住，而家嘅政府係絕對不可信。呢個不可信嘅原因就係佢永遠都係講一啲唔講一啲俾你聽。佢停咗嗰啲功能嘅意思即係話個燈柱本身係具備嘅，只不過就係大家有疑慮，我而家唔 activate。係啦，即係話你個手機，你買咗個 iPhone 返嚟，你有部分 apps 你唔裝落去啫，但係你隨時可以裝落去嘅。呢個大家記住第一個。第二個，佢所謂停咗嗰啲鏡頭功能，呢個係呃人嘅。鏡頭只有一組，大家望上去冧咗嗰條燈柱你見到嘅，係得一組嘅鏡頭。所有嘅頭先我講嘅，無論係車速，無論係傾倒廢料，全部都是由那組鏡頭去提供的。好啦，只是說它傳送到去之後，那個後台怎樣去處理是不同的。一個可能去了環保處，一個可能去了運輸處。所以不存在說幾組不同的鏡頭，然後有些就 low rec， 有些是 high rec。 它一組的鏡頭全部都是高解像度，是可以拍得清楚我們每一個人的樣子的。這個至於個影像處理，即是說個軟件之後有沒有追蹤特定目標的 specification 呢？就由個軟件去決定。即是說之後當它裝完之後，政府就可以再外加這些功能來，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做到。好啦，昨日前日眾志就發表了一個 post， 裡面就是這樣的一個藍牙的追蹤的定位，那個提供這個技術就是一間來自香港叫做 TikTok Technology 的公司。然後click入去的網站裏面呢，就發覺呢竟然是去了一間上海叫做 3C Star River 的公司。這間公司就是提供天網科技，就結果就引起大家的就是譁然，就是說喂，原來我們一路以為這些政府所說的東西說不牽涉到內地的監控等等，原來這間公司竟然就是連了上去。那好了，今日昨日他們就政府漏夜出了個新聞稿，就是說這個智慧燈柱呢就被毀呢就即是很震驚的，什麼就不牽涉到監控的，那就沒有說服力的當然。那這間公司呢就很快就出了，就是說為什麼會click入去他們的網站，會指了去上海這間公司呢，即是負責天網技術的這間公司呢，只不過因為那個網址他寫那個的即是 domain 的時候呢，就是呢 就連結咗呢間公司嘅網頁嘅域名咁樣，咁所以呢就係佢 DNS 就指咗去嗰度。咁而呢間公司本身呢有個項目呢就係做嗰啲燈柱嘅開關咁樣。實在太過牽強我覺得。即係首先我唔知道點解指咗去嗰度，如果你話指咗去 TikTok Candy, 仲容容啲理解。即係話好簡單，等於城寨嗰、那個域名 SINGJAI 係指咗去同性質嘅叫做城寨魚蛋，因為我知道有幾間都係叫賣嗰啲城寨嘅凍肉同埋肉丸嘅叫城寨魚蛋，咁你都可以理解。但係竟然指向咗一間性質一樣而個名係完全唔同嘅公司，呢、這個就我真係唔明嘅，點解會犯咗咁嘅錯誤？究竟呢間公司係咪呢間上海天網公司喺香港成立嘅 marketing 嘅部門呢？呢兩個人係2017年去成立呢間本地聲稱係本地嘅中小企業，是不是在政府開了這個智慧燈柱之後這間公司才出現的，似乎就是度身訂造了。就是說我不明白政府的 procurement 是怎樣的政策，就是怎樣一間公司的成立的背景是這樣，而政府可以在採購裡面呢是批出一個合約給他們去做一個這樣的智能燈柱的這個供應商。那究竟這間公司它的 vendor 即是後面供應技術的是上海的三 C 企業呢，定是根本他是上海這間天網公司在香港的 marketing 的部門？他當然他否認就是說跟大陸的公司有任何的聯繫，但是我覺得到今時今日你問我，這些已經是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是經歷過這兩個月來所有的事都不可信。這個是我再說一次，所有官員說的事都不可信。當然你說喂，那你捕風捉影就沒辦法了，個原因係咩？因為佢從來冇清楚交代點樣去令到呢啲香港人嘅私隱得被侵犯。我再講過一次 RFID 喺我哋嘅新身份證裏面點解要採用一個可以通過遠距離掃描嘅一個技術，而唔係過去拍卡嘅技術。科技嘅嘢係從來冇所謂最先進嘅，我哋只係搞一個最合用嘅一個俾自己嘅啫。而呢個新身份證計劃到而家我覺得根本背後是一個更加大的數據監控的一個 device 來的，因為根本沒辦法解釋得到為什麼我們的身份證的 chips 裡面是要預留這麼多空間擺些什麼資訊。初初解釋就是拿來開戶口，我拗曬頭，新身份證裡面的 chips 預留這麼多空間，不想我們的私隱怎樣被人盜用、啊、竟然容量增加，即是說那張卡裡面容納的資訊是比以往多很多倍，而是更加容易 access 到，即是好像我們泊停車場那樣是走過就 scan 到了。當然他說我有很多的這些密碼事不會被人知道，你信不信政府今天的官員是不會將這條事給那些相關的部門？當港鐵在人民日報批評之後說他接載暴徒之後，竟然可以星期六星期日是關閉了 大半月的觀塘線，由這個調景嶺到彩虹，然後跟住星期日荃灣葵芳，咁你信唔信得過？大家苦心自問，佢哋係唔會將嗰個密碼匙交俾相關嘅部門，而令到佢哋 access 到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嗰個身份證裏面 RFID 可以 scan 到嘅嗰啲數據呢？你問自己，我覺得唔好話我危言聳聽，每一個人自己問自己。所以我就係話智慧燈柱就係政府的公信力受中正策的結果來的。今天我在蘋果日報寫的文章就是，就算你用各種理由，現在這間公司竟然荒謬到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公司被人起底。我想問一下，這個做政府的供應商使乜起你底啫？那些是全部公開文件來的，那你就說受到威脅，受到威脅之後我現在就這50條燈柱供應完之後我就不做政府生意了。其實是不是想完全切割 wash hand 呢？我有這個懷疑，我懷疑根本就是 wash hand， 舐了東西通了天，然後就 wash hand。 2017年兩個人成立的公司是可以拿到政府智慧燈柱的標的，中了標的，還要是提供這類這麼敏感的技術。我就很希望政府可以出來解釋一下，政府在這個智慧燈柱裡面的 procurement 究竟是跟過往的採購有沒有分別，招標的程序有沒有分別， 然後跟住你見到所謂政府雲的雲端服務提供供應商是深圳的企業。即是我覺得如果沒有經歷過這次反送中運動，那些人在香港抄過身份證然後過關就被人鬥起十幾個鐘的，即是說警方已經通知了那邊這個人6月9號在哪裡被人抄過身份證。如果沒有這些事大家還會相信？其實 fundamental 的問題大家想想，今日的香港政府是不是站在香港人利益的政府，敢於向中共要求的事說不？楊偉雄得不得？楊潤雄得不得？張建宗得不得？是嗎？李家超得不得？林鄭月娥得不得？如果他全部都是傀儡政權的話，即是說所有這些我們香港所謂智慧乜乜智慧乜乜的裝置後面都有一個 backdoor 是 access 到，只要他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就可以 access 啟動一些的功能，平時沒事沒幹，你可以生活在一個自由快樂智慧城市裡面，但是當出現現在這個香港的情況的時候，他就可以進行這個數碼監控。而這些高清鏡頭基本上就是大陸現在拿來全國進行數碼監控建立社會信用系統的東西。你說那個一國兩制來的嘛，香港不會行大陸那套，大家還信不信呢？為什麼呢？你只要看埋港鐵你就知道作為一個鐵路公司，當車站出現一些的人群或者示威所造成的危機的時候，他去運走啲市民，確保市民乘客的安全，這個是他的 duty 來的，不是因為他支持暴徒乜乜乜全部沒關。你見到在太古站那些人被警察這樣逼下去的行人電梯那裡，你是不是想他們一路跌跌跌跌到底，然後停曬啲車，然後警察圍捕他們，跟住他們跳落路軌呢？好啦，竟然由黨部去批評他們，出曬公開批評這個港鐵，而港鐵就即刻跪低，首先星期六就停了觀塘線，12點開始停，所以我們很多人來不到我們網聚，我們網聚是3點鐘，其實12點就開始停，然後另行通知恢復。兩個目的，一就是阻止人參加遊行，二就是令到遊行的示威者沒辦法通過港鐵的運輸系統去離開，無論你是示威者 Bewater 去第二個站示威或者回家都不得，那你就自然不會去啦。跟住就嫁禍示威者，其他沒辦法回家的人就會說最衰都是因為他們搞遊行，所以大家沒地鐵搭。好啦，就算中共有咁嘅要求，港鐵作為一間政府全資擁有嘅上市公司，而家變成黨鐵，共產黨個黨嗰個徽號就變成镰刀斧頭啦。呢個係踐踏緊香港過去嘅核心價值。港鐵、馬會、Hong Kong Bank、國泰呢啲公司由英資一路發展落嚟，或者香港企業就係我哋所謂香港價值、香港 management 嘅 champion 嚟。而家一個一個遭到共產黨粗暴的干預、踐踏，政治上要求他們去用政治去迫害他們的員工。國泰解雇這個 Siona， 即是港龍的空中服務員協會的主席，竟然是用他 social media 的一些言論在工作以外他個人的言論，這個是屬於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範圍，是完全是沒有理據的。好啦，講講國泰跪低真正嘅目的，我覺得唔係淨係呢個嘅，因為今次反送中，而係借今次反送中嚟整治太古集團，包括 Pacific Place 後面呢個嘅 Swire， 亦都係因為中國一路都想鯨吞呢個國泰航空公司。李嘉誠之所以一路被指為走資，被汕頭大學一路說他連在汕頭大學的 office 都沒有，畢業禮都不去了為什麼呢？不是因為他想要汕頭大學，而李嘉誠擁住的就是戰略性的基礎建設，港口、電力公司。所以國泰這件事亦都是一樣，港鐵亦都是一樣。你看到陳凡這些官員、林鄭這些官員是什麼呢？他連去 defend 自己香港的 value， 他明明知道這樣做是毀了這些 公司的價值，你在全世界你 manage 緊，喂大佬，我睇嗰啲黃怡興嗰啲廣告嘅咋，港鐵 manage 緊好似 Stockholm 啊、London 啊呢個咩銀禧線，除咗北京、杭州之外，我想問一下，如果呢件事去到瑞典、去到倫敦，大家諗下呢間公司所 manage 嘅鐵路係隨時因為中共嘅要求而去停駛嗰陣時候，如果你有一啲嘅示威，中共係唔鍾意嘅，喺 Stockholm 發生咁點啊？如果喺 Stockholm 嘅香港人發你一場示威，咁港鐵會唔會停咗？喺 London 嘅呢個銀禧線嗰度會唔會停？我想問一下，呢啲人永遠做嘢就諗緊眼前點樣去招呼個黨國機器，今日呢個 moment， 而唔係諗緊長遠中期對香港所造成嘅破壞係啲乜嘢？揾嘅錢已經揾夠。我特別係講國泰嘅華人呢啲管理層，冇一個人唔係撲街，我話俾你聽，冇一個人唔好話俾我聽，佢哋都無可奈何。林鄭無可奈何，港鐵嗰啲歐陽伯權啊、咩劉天成嗰啲無可奈何，國泰呢啲新嘅管理層無可奈何，個個人都無可奈何。我想問一下，咁前線嗰啲俾人打爆眼、剝穿頭，無你睇琴日嗰個。穿著涼鞋短褲背心那個阿伯，舉起隻手叫他不要開槍，衝埋一腳伸落去那裡。阿伯有沒有得揀呢？阿伯有得揀的，其實他可以行開檔看不到，翹埋隻手，你看到他不是示威者，擔住把遮。雖然很多藍絲媒體抹黑說他是攻擊警察的示威者，這個根本就是從無中生有，跟示威者一起行不代表他是攻擊警察的人。然後你見到個警察所謂嘅自然反應，Madam Yu所講嘅自然反應，就一腳伸咗落地下，然後再擎槍指住嗰啲示威者同埋記者。咁你諗下有冇得揀呢？示威者有得揀嘅。嗰日星期六喺觀塘，大佬颱風尾三十幾度，焗到不得了。大家唔好星期六去商場行下，坐喺度休息下。如果你十幾萬、二十幾萬、三十幾萬月薪嘅人，你可以話自己冇得揀嘅。你話商界千億企業，你話自己冇得揀嘅。呢個就係香港沉淪嘅原因。當嗰啲學生、中學生，佢哋揮霍緊嘅，其實係香港商界最大嘅隱憂，就係送中。是香港商界最大的隱憂。香港最大在反送中裏面實際收割的，其實香港商香港商人，然後逐個逐個出賣香港人，是不是？港鐵這個打爛香港招牌，結果香港人現在的心理只有一樣東西，任何人在一個運動裏面是不顧是非黑白而出賣我們的人，一定要他十倍奉還。這個就是所謂攬炒，過去攬炒其實不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主流，現在你是逼到香港人，每一個香港人都變成焦土派。好了，有人提出杯葛港鐵的商場，這個很容易做的，其實因為很多人根本就不需要，不想去消費，而你港鐵做到這樣的話，你走去衝擊那些前線的港鐵員工，我覺得是沒有意思。那你說喂大佬，港鐵的收入都是主要來自香港人呢，都是政府全資擁有的，那就影響我們政府收入咯。但你要記住，這些高薪厚祿的管理層是會背上港鐵的表現來去拿這個 bonus 的。而港鐵的收入四成是票價，其他更多是來自什麼？其實它是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和商場管理，其實它跟新鴻基是沒有分別的，只不過新鴻基是做巴士，它是做鐵路，而最大的收益不是巴士，是巴士廠房拿來改建的商場和那些的大型的私人屋苑。它就是港鐵地鐵站上蓋那些的大型屋苑和商場，即是說旺角的創紀之城，這個港鐵商場有很多的，其實 一時間噏唔曬咁多。嗰啲杏花村站啊，太古城啊嗰啲，我唔知道太古城係咪。如果發起杯蓋港鐵嘅商場嗰陣時候，直接會令到好多商户受害。但係對於港鐵呢啲咁樣嘅行為，係出賣香港人去踐踏香港嘅核心價值嘅行為。根本嗰樣嘢就係禮橫折曲，呢個同咩資助暴徒、運走暴徒有乜嘢關係？你實際上就係咩呢？就係、是、要逼港鐵停駛嚟去等啲人搭唔到車去示威咋嘛。因為你既然我就話你既然係咁，點解你唔戒嚴？你又知道戒嚴會令到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毀於一旦，你又知道出解放軍就等於認輸，等於香港嘅經濟效益已經完全毀滅，所以你就用盡各種各樣其他嘅方法去製造戒嚴嘅效果。而你林鄭月娥在你的管治下面，你是容許批准這些方法去執行，結果就是長遠地將香港送終，就是不是個法例送終，是跟著這條法例的爭議，跟著林鄭月娥的跋扈專橫無視示威者的訴求，而一起壽終正寢。很多時候以前大家覺得喂，不要針對這些企業，這些都是香港企業，但你見到呢啲國泰港鐵，當佢哋嘅行為，當佢哋嘅管理層係吸緊香港人嘅血，而係作出一啲係去討好共產黨嘅無理嘅要求嘅行為，咁樣嘅情況底下嗰陣時候，我有選擇，我點解要幫襯你？根本就已經唔係講香港企業，即係等於香港一樣，得個名係香港，實際上裏面嗰啲餡操作嘅軟件已經變曬嗰陣時候，咁要定唔要呢？所以說港鐵這個行為是相當之愚蠢的，而亦都反映到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中共對於今次的處理香港的問題束手無策。為什麼呢？我休息一陣回來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從港鐵事件和現在各種各樣的手法，你看到它真的束手無策呢？是有原因的。休息一陣先。 各位網友，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呢我哋推出，今年呢推出嘅呢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呢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呢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這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喇。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㗎喇。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蚊，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蚊，特價呢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剩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呢，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要好多錢。好啦，咁你返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呢？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